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1072集，斩护卫的路痴属性。天尊和阴侯正屏气凝神盯着下边一片黑暗的骷髅岛屿，突然就见骷髅的正当中出现了一个光点。 什么东西啊？ 天尊微微一愣，阴侯猛地一把捂住妖妖的眼睛。 魔王闪！ 天尊一惊，赶紧一拽妖妖的背鳍，妖妖惊叫了一声，往上空窜了上去。天尊忍不住喊了一嗓子， 竟然是白色的。 说时迟那时快，妖妖几乎冲入云层之上的时候，傀儡洞府的正中间继那一束白光之后，又出现了两道三道的白光。这些光束从地底冲出，刺目异常，随着一束一束的光束越来越多，只见一个高亮的井字形出现。天尊偷偷瞄了一眼一拽刚刚停下来喘口气的妖妖的背鳍， 还得飞。 妖妖一甩头，脑袋边就有白色的光束穿透了云霄。就在妖妖一调转方向避开了那阵光束的时候，猛然就听到一声巨响传来，天空中一个球形的白色光亮一闪，亮得刺目。阴侯和天尊就感觉耳朵嗡一声，两人捂住耳朵的同时低头望下边。光球转瞬即逝，傀儡洞府依然是漆黑一片，但是那股内力已经消失不见了。现在剩下的只是展昭和白玉堂的内力，两人的内力不知道怎么就合并到了一起，而这种融合到一起的内力相当的奇妙。 是通过娇娇吗？ 天尊盯着下边的洞窟，自言自语。 刚才那道白光， 当年妖王的魔王闪也是这个颜色的。 不是颜色的问题，是光的问题。还记不记得当年那些江湖人是怎么形容妖王的内力的？ 阴侯自然是记得，压低了声音。 是世上最漂亮的内力，光。 说着，阴侯一指下边，天尊也看到了。这光是从哪儿来的？从地底。此时五感恢复了的展昭和白玉堂第一感觉就是手疼，低头一看，是因为握着对方手的时候太用力了，于是赶忙分开，同时抬头对视了一眼。看清楚彼此的脸之后，两人又都愣了。这是哪里来的光？这种柔和的光是怎么回事？想到这里，两人下意识的一回头，因为光源就在身后。在两人回头的瞬间，同时愣住了。只见此时娇娇全身上下呈现一种透明的白色光体状，那光还在流动，白色柔光之中有点点的星光，就好像是流转的星河一样。娇娇的双眼还有白色的光芒流动，就像之前阴侯使完魔王闪之后眼里残留的光一样，只是阴侯的光是红色的，近似血光，而娇娇则是银白色的星光一样。关键娇娇还有一张白玉堂一样的脸，于是迅猛地戳中了斩护卫的萌点。白玉堂本想看看四周围的情况，却见身边展昭一捧脸瞧着娇娇陶醉状。 好仙啊， 这猫还有心思想咸蛋啊。 白玉堂望天，殊不知展护卫此时想的不是美食，而是美色。五爷伸手一拽那只呆猫，指了指脚下的那个斜坡。展昭回头一看，就见下方大量的水正猛灌进来，斜下方已经差不多被水灌满了，此时水面正在迅速上涨，应该是太湖水灌进来了。两人对视了一眼，一个严肃的问题摆在眼前，不会游泳怎么办？半空中妖妖晃了晃脑袋，那阵耳鸣也过去了，于是没跟上次被阴侯震到似的摔下来，只是有些晕。 天尊拍了拍他脑袋，示意他往下，妖妖又打着转，飞到了刚才的位置，殷侯望向下边的傀儡洞府。 第一步出乎意料的快，第二步不知道怎么样。 当年咱俩一开始不就跑了反方向吗？ 天尊眯着眼，抱着胳膊瞧殷侯，殷侯也无力。他俩当年是差点被沙子活埋，谁会想到沙子是反方向流动的？正常人都会觉得沙子是从上往下掉的吧？ 这里应该没有沙子，那么就是水，一般都会认为水是从下往上满的，可骷髅眼里的应该是反的。哎呀，他俩都是旱鸭子，可别跑反了方向，跑到太湖底下去了。 天尊有些着急，殷侯却比较乐观。 我认为他们这第二步应该比咱俩当年有优势。 怎么说啊？ 你想啊，对于沙子咱俩也许没什么办法，不过水嘛。 也对，水应该淹不死鱼塘的。 天尊的话刚说完，就见月光下那骷髅形状的岛屿突然出现了一层反光，殷侯微微一笑。 已经冻上了呀。 那就应该要出来了吧。 天尊朝四外看了看，殷侯伸手轻轻一拍天尊。 感觉到了没？ 刚才的魔王闪威力惊人，只可惜震在了地下，因此震晕了一部分，还留下不少没晕的。 没准不用咱俩帮忙，他俩就能收拾了岛上的人。这俩小孩倒是总能给人点惊喜啊。 天尊蹲在妖妖背上，拖着下巴。听了殷侯的话之后，就歪着头看着那骷髅形状的洞府，忽然有些感慨。 孩子一转眼就大了呀，小时候学第一招的时候明明摔得满地滚，才没多久就没人治得住他们了，真没劲。 殷侯微微一笑，转脸看蹲着发呆的天尊。100多年前他俩也是学功夫学得满地滚，那时候妖王整天嘲笑他俩，不知道多开心。可没多久，妖王就开始埋怨他俩长得太快了，十几岁就天下无敌了，一点意思都没有。现在想想当年长慢点就好了，多滚几圈给妖王看看，他也开心久一点。俩老头正在半空中发呆，忽然下边一阵内力涌动，同时就听到妖妖忽然鸣叫了起来，这叫声响彻天机，似乎是在召唤什么人。 怎么回事？ 怎么反而从水底上来了？ 都用内力冻上了，难道还是分辨错方向了？ 殷侯想了想，有些了然。 如果是招待路的话倒是也可以理解，就跟当年你带着我跑，后来误打误撞反而跑出来似的。 还谁说我是误打误撞啊？大爷那是看准了道他拽着你跑的，你个方向痴。 两人正吵着，就听到下边水面上传来轰一声巨响，水花飞起了老高，两个人影窜出了水面。水花还没完全落下，水面上就刷啦一声冻上了一大片，冻出了一个绽放的水花形状。同时两人落到了那块冰上直咳嗽。两人是谁？自然是展昭和白玉堂。白玉堂靠着一根冰柱直拍胸口，展昭更夸张，捏着鼻子咳嗽，身后已经恢复了无形状态的娇娇帮着展昭拍背。等咳完了，展护卫一抬头一脸震惊， 竟然跑反了。 白玉堂扶额，刚才他就是觉得水漫起来的感觉有些问题，因此索性用内力冻上了那涌动的水面。而一冻上之后，水面上竟然出现了一个空洞，更奇妙的是那本应该冻住的水变成冰渣之后竟然开始往上飞。白玉堂一下子明白他们走反了，水并不是由下往上满，而是由上往下在淌。可还没等他拉着展昭往上走，展昭一把拽住他就往下跳。 这边 跑反了，笨猫，这是跳太湖了。 白玉堂被展昭拽下洞才想起来要提醒他，只不过五爷只来得及提醒他一句闭气，两人就扑通一声掉进太湖底去了。幸好娇娇带着光，他 他俩看到了洞外，随后听到了一阵熟悉的鸣叫声从上方传来，于是两人才在漆黑的太湖底循着妖妖的叫声找到了方向，运足内力一跃冲破水面出来了。两人喘匀了气，就感觉肩膀上被人轻轻拍了拍，只见娇娇伸手到他俩中间往前一指。展昭和白玉堂同时抬头，就见对面在离他们不远的傀儡洞府的石滩边站着一个人，一身黑衣，戴着个斗笠，一身黑袍。此时展昭和白玉堂所在的那一块浮冰正随着太湖的水面缓缓的起伏，那个黑衣人的身后突然有斑斑点点的光亮出现，那些光一点点的往上空升起。展昭和白玉堂抬眼望，就见岛上升起了无数盏孔明灯，橘黄色的灯光缓缓地朝着空中移动，形成了一条旋转往上的光带，场面十分的壮美却也诡异。借着这斑驳的光线，展昭和白玉堂看到了那个黑衣人身后直到半山坡上站了数不清的黑衣人，唯一不同的是那些黑衣人的黑色斗篷上都有白色的蜘蛛图案。展昭正算着一会儿要是打起来，他跟白玉堂要一人打几个，就听身旁白玉堂突然叫他 猫。 展昭瞄自家耗子，白玉堂凑到他耳边， 一会儿要是打起来，人归我，虫子归你。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